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谁唱唱歌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庆期间，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活动接力登场，与秋日园博园美不胜收的风景相映生辉，为广大市民奉上了一道丰富的节日文化大餐。来听报道。戏曲文化活动接力登场，与秋日园博园美不胜收的风景相映生辉，为广大市民奉上了一道丰富的节日文化大餐。来听报道。 在观众台，有一位60多岁的杨奶奶给她的孙女儿一直普及戏曲知识。 这个男的是他杨家的第四个儿子。 作为国家级文化盛典，2018年中国戏曲文化周不仅是行业内的期待，更是广大观众的期待。 唱的真挺棒的，哪个印象最深刻？花车这个挺贴近大家的， 每一个车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车上的人还在表演，在唱，既有视觉的冲击，还有听觉的冲击。 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韩俊伟介绍说， 全国20多个省份的6000名戏曲的爱好者、戏曲票友参加了我们的比赛。黄金周期间呀，每天呢我们要进行京剧票大赛的总决赛，我们有来自几十个群众戏曲剧团的演员戏迷来我们园博园的这些地方园唱戏，每天呢上午下午都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38集电视剧《又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昨晚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和全国观众见面。这部剧由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吴子牛担纲执导，以12任县委书记带领干部群众治沙绿化、改善生态、建设美好家园的感人事迹为主线，全景式再现了右玉60多年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深刻诠释了习总书记盛赞的右玉精神。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总决赛昨晚开始，连续8天在央视播出，将让观众笑足国庆。413个小品、305个相声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的48个精品入围总决赛，姜昆、冯巩、蔡明、方方等难得汇聚一堂的喜剧老将将聚首荧屏。2018年中国戏曲大会今晚开始在央视综合频道每晚22点38分播出，每期在现场与选手同场答题的京剧名家谭孝曾、朱强、袁慧琴，越剧名家曾小敏、评剧名家冯玉平、豫剧名家李书建等，在分享自己答题过程当中的体验和感悟的同时，还将带来他们各自的经典唱段，让观众过足戏瘾。大型动画系列片《丝路传奇》将于本月8号在央视少儿频道晚间黄金档播出，每天2集。这个系列片讲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各国、首开丝绸之路的历史事件，以及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游历亚非各国沿海的历史故事。第55届金马奖近日公布入围名单，张艺谋执导的《影》获得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等在内的12项提名领跑，其中邓超、孙俪分别入围最佳男女主角。本届金马奖将于11月17号揭晓。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本市受高压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以晴为主，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体感舒适，适宜大家假日郊游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啊，在十一长假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的系列电影的作品欣赏还是在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哎， 昨天追完剧之后，是不是又想念我们的这个系列饕餮的作品了？ 咱们也追电影哈。这个，咱们这个是源自于啊，2018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啊，它的一个板块就叫系列饕餮。在今年这个系列饕餮盛宴当中呢，跟大家介绍过哈，它一共有这么几个系列：侏罗纪公园系列啊，咱们过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听到。 嗯， 黑暗三部曲系列也听过了啊，复仇者联盟它是连有三部 系列 啊，但是数量最大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回顾的这个系列。它也是漫威的啊，就是这个金刚狼的七部电影啊，或者说 S 战警一共它的七部电影，以及还有一个金刚狼的番外篇死侍，这个电影的加入。 你刚才一说数量这个庞大啊，数量多，这个就得解释一句，因为这个跟漫威作品当中其他的一些系列它不同的是，它这个制片公司不一样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 X 战警最开始它给弄成20世纪福克斯的了。 对， 所以一直不是这个漫威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嘛。我们知道迪士尼在做这个事情。 对， 那么这样一来呢，大家看到了很多，因为它的从第一部开始到后面，我们知道金刚狼的系列，它延续的时间太长，所以造成了我们可能有观影的一些混乱。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X 战警这个系列电影的它的拍摄顺序，好吧？ 有一个拍的顺序， 拍的顺序，这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大家回忆我们是哪年看过哪些 X 战警的电影，对吧？最早第一部是2000年，你想18年前了， 18年前， 就是 X 战警的第一部，是不是？什么内容您都想不起来了？ 我唯一能想起来一个镜头，就是一开始当时还是纳粹德国，是吧？把那些人压到集中营去的时候， 然后这个 孩子突然 万磁王， 对，超能力爆发了， 那特别过瘾啊！ 唯一就记得这个， 很有代入感啊。但其实跟那个整个电影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是。 然后呢，3年之后，2003年，这是 X 战警的第二部。又3年，2006年 ，X 战警拍了一个背水一战。接下来是2009年的金刚狼的第一部。 金刚狼是从09年才开始。 对，然后他就是比较缺德的是2011年他又来了一个 X 战警的第一战，这个第一战就是年轻版的，他又拍了一个前传，就是非常讨厌，这不很多人就弄乱了啊。 对， 然后呢2013年拍了金刚狼的武士之战， 这 部 第二部啊。 这电影的就是很多人口碑觉得一般啊，就有点往下走了。然后2014年又大家又晕了，因为拍了一个逆转未来。 逆转未来 啊，就是又接不上茬了啊，因为他本来这个电影本身就有时间穿越啊。到2016年是 X 战警的天启，这个被很多人说，哎呦，就是俗套的这大片，就是打巨大的这个反派，然后没什么太大意思啊。2017年终于迎来了一个口碑高峰，就是金刚狼三殊死一战啊。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18年啊，18年的这个这么多的电影， 哎，这个死侍是不算在这个戏里当中是吧？就单独出来的。 对，因为死侍算他的番外篇啊、 哦。 死侍曾经在 S 战警当中出现过啊、 嗯， 一会儿咱们再细说这个事儿啊。 好， 那么接下来本来在2018年啊，他们有计划是 S 战警会有黑凤凰，但是现在没有消息，没有看到、 嗯、 啊、 嗯。 然后按照原计划，在2019年还会有金刚狼的新变种人来出现， 嗯，嗯 这个现在也是不得而知这个消息。 但是刚才你所说的是一个拍摄顺序， 拍摄顺序， 这跟当中故事的这个逻辑啊，它那个故事的时间线是不一样的。 就是您观影顺序是不能这样观的， 哎呀， 就是看这个系列电影的话， 要了命了。 哎，那没关系啊，咱们这个系列饕餮啊，它就是如此，对吧？ 咱们来梳理是吧？ 哎，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拍摄的这个顺序、 嗯、 啊，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啊？以什么样的姿势来看这个电影呢？ 嗯、 从哪开始看呢？首先，我们来看的第一部，这就是2011年拍的这一部《X 战警：第一战》，战斗的战 哦，第一战。 哎，这个是，这就是福斯公司出品的、 嗯、 啊，马修·沃恩执导的。 嗯， 他讲述的就是这个万磁王艾瑞克，还有 S 教授查尔斯。啊，魔形女瑞文等等啊，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儿。 嗯， 这个是最早的一部，叫《第一战》。 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电影的片段。 你在做异色？ 你先给我点喝的。 牛们，我要一杯咖啡，你喝威士忌，谢谢。 哪里？ 我想睡的，我叫泽维尔。 艾米， 你在干什么？我想我的眼睛会变色的，我必须承认这是很神奇的。一个是蓝色和绿色，那是个变种，这是个很有趣的变种。我听说了，艾米，你是一个突变体。 首先对一个女孩的建议，然后说这是畸形，因为这项技术有效。 我明天早上告诉你。不说真的，别担心，带领我们改变简单的生活方式，这个形成了生命繁殖的主要形式。每一代人都有无限的变化形式，然而突变基因却…… 所以让我们纠正这个定义，突变就是自豪。 是， 哎，我也想喝一杯。 哦，抱歉，扣了。 查尔斯是和最初的海洋生物比，长出了一些 更加的性感。很抱歉，她是我妹妹。 你好，我是艾米。你是学什么的？膳食服务。你有变色功能？ 什么？ 看你的眼睛。 Raven， 请拿着你的外套。闭嘴，你是故意的。 不，不是的，他肯定是故意做的吗？有时我无法控制。 你现在就很好了。 如果你有压力或者累了，对我来说这有点难了。不同变异体或者无形的美丽和你们一样，如果你是怪物最好藏起来。 你太有趣了，我不希望有过时的态度好吗？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有时我们讨论一下好吗？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啊，张张，我们听到的片段，这个是咱们要听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啊，按照这个欣赏的时间顺序，你别把这故事看乱了、 嗯、 啊。2011年 S 战警第一战，先听这一部啊。 这倒是名字顾名思义，我觉得比较好记。 嗯，第一战嘛啊，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当 S 战警你这个看到这个2000年这个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就他们之前是认识的。 啊，是有前情的， 对 吧？ 对， 他因为他也是从漫画当中来改编的嘛， 对 啊。那么讲的最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第一站啊。 从时间那个背景资料当中看啊，它指的是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 哎，对，对对对，哎，也是跟这个什么这个战后啊这样的 对 这个故事就世界观都是相联系的啊。也有这个就是你终于就到你说的那段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第一部 S 战警，你不是记得与那个没什么关系那一段吗？ 对，就是纳粹德国抓人的那段。 第一站就是把那段故事给讲出来了。 嗯， 实际上我觉得呢，他在拍第一站之前他就是有设计的，他先把他在这个这个二战当中的万磁王的那个经历， 因为二战当中呢，他们是小孩嘛， 对。 然后到了6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成长为非常成熟的人了。 对啊，那接下来第二部您要看哪一部呢？第二部啊，您得看2009年的《金刚狼》的第一部啊，您记住了吗？ 哦， 先看2011年的第一站， 嗯， 再看2009年的《金刚狼》。 嗯， 这个他讲的是单独讲的是金刚狼啊，修杰克曼的金刚狼。 嗯。 他的前世今生，还有他的这个，他还有一个哥哥剑齿虎， 嗯， 跟他风格很类似，但是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极端的一个坏人啊、 嗯。 还有他的女朋友嘛，银狐，还有就是 S 武器计划，到底他们是怎么改造的、 嗯、 这个关系啊、 嗯嗯， 讲的是这个事儿啊。好，那我们就再来回听一下这一部，也就是咱们观影的第二部啊，《金刚狼一》他的主要的这个故事， 嗯， 这个片段。 月亮为什么这么孤独？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过情人。 哦，你这么教学生的？ 没有。他叫库埃库瓦措，他们一起住在精灵世界。 哦，真有这事、嗯、好吧。 每天夜里他们一起在天上散步。 哦， 不过有一个精灵妒忌、 嗯、 Trister 想把月亮据为己有，于是他告诉库埃库瓦措，月亮问他要过花。他让库埃库阿祖到凡间采野玫瑰。库埃库阿祖并不知道，一旦离开精灵世界，就回不去了。每天夜里，他仰望天空，对着月亮大喊他的名字。可是，他永远触摸不了他。 哇，库库卡祖好惨呐、 啊！库埃库瓦祖，意思是金刚狼。 是本地人吧？ 你怎么看得出？你这儿上保险了吗？ 保险？没有。 那惨了。 别动！ 哦哦哦！瞧我把谁招来了！ 你们两个想打架，到外面打去。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来电话，也不来信。只有这样你才会来找我。让我失望的，你只是不开窍。 开什么玩笑，他没事。 他在哪儿？我问你，他在哪儿？ 你说哪个他？ 我能帮你。 我在这六年了，没人认识我，可你一出现，第二天他就死了。我想警告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维多？我不知道是他。胡扯！我发誓，我用我儿子的命发誓，我不知道。维克多的杀人欲越来越暴露，我只能把他关起来。他觉得我背叛了他，后来他跑了，还说会找我们算账。你不是来警告我的，你是来求我救你的命。那你有什么计划？你现在这样无法打败他的，我要宰了他。我可以给你武器打败他，还可以救其他队员，是救你自己吧，对吗？我做两个保证，你会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你一定能报仇。 好，张成，我们听到的是 X 战警金刚狼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二部，您观影的第二部， 嗯， 能看得比较明白， 就是金刚狼、 啊、哎，他的这个诞生啊，前世今生。那么接下来看哪部呢？接下来要看 X 战警一，这是2000年的那一部，也就是说呢，其实它是出现的最早的那一部啊， 嗯， 就是从这个拍摄上也是最早的啊。2000这一部 X 战警啊，就是说您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互相认识的，只有金刚狼跟他们不认识啊、 哦、 就是金刚狼加入到了就是这个学校当中啊，跟一群身怀特异功能的这些人啊保护人类， 嗯 嗯，而且与特种人建立了很好的这个友善关系嘛、 嗯、 哎，这就是这一部。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看 X 战警2了啊， 就是紧接着 X 战警的是 X 战警2。 对，那么 X 战警2呢就是2003年，这个它的故事是延续的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这个形象，就是一出来他是去刺杀那个美国总统去了、 嗯、 啊，然后这个人他的特长就是可以瞬移啊。 哦， 砰砰砰啊，就一下子这个身影就没了啊！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孩子、 嗯、 啊，您看到后边就能知道了。好啊，接下来还有好几部呢，咱们慢慢盘点吧啊！咱们上半段的节目就首先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一听《X 战警》当中的，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贝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千年宏愿再一次出发，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

购，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现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蓝广营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5度到1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比较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凉意渐浓。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希望大家还没有晕啊。今天说的是 X 战警系列，这是我跟赵亮刚才说，我说我投降了，这应该是史上最混乱系列了 啊。这个那怎么着，从头再盘点一遍。 哎呦我的天，哎，我们可以稍微把前面捋一下哈。刚才咱们是从这个观影顺序来跟大家说第一部第二部接下来应该到哪一部。 哎，这个系列饕餮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系列就这个金刚狼这个真可以称作饕餮啊，实在是太多了。 嗯， 您要是一口气看完真有点吃不消啊。当然了，影片的质量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在一个 一定水准， 很高的水准啊。而且呢，就是这个故事呢都是很有创意的，就每一集又都很有新意。 嗯， 再加上我觉得绝对的主角啊，这个 S 教授还有万磁王以及休杰克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演绎的非常的精彩啊。尤其是休杰克曼啊，当他这个金刚狼三的这一部他老去的时候，这 S 教授那种父子一般的情感， 嗯， 真的确实很让人动容啊。那上半段我们是讲从这个电影的观影顺序应该怎么去看呢？再来稍微盘点一下。 好， 先看2011年上映的 X 战警第一战，就是讲的这帮人年轻时候的事儿啊。然后要看这个金刚狼的第一部。哎， 其实这个金刚狼的第一部是2009年上映的，它就讲的是金刚狼的前世今生、还有它与这个 S 武器之间的这个关系。接下来看2000年上映的 S 战警的第一部、就讲的是金刚狼认识这个教授了，进入到这个他这个学校当中了。接下来就是 S 战警的第二部，就其实还是延续了 第一部的故事， 第一部的这个故事。那么好，咱们下半段继续来这个回顾啊。那接下来要看哪一部了呢？要看2006年上映的 S 战警背水一战。要看这一部啊。这个讲的呀，就是说终于是对于这个人类和这个叫做变种人之间这个矛盾啊，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解决的契机，就是新的治疗方法出现了啊，可以让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呢就丢弃掉这些这个特异功能， 变成正常人， 正常人类啊。所以这个 S 战警们呢就面临两个选择了，一个是要继续维持他们这种变种基因，虽然被人类孤立，但是能力强啊，有超凡的能力啊，对吧。第二呢，那就是你选择变回普通人啊。那么这个背水一战也是被很多人觉得非常看重的一集啊，是吧。那么再接下来要看的是2009年的金刚狼第二部。那么这个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一部，这个是卫星谍战的导演詹姆斯曼昭德来指导的啊。他是延续了我们刚才说的背水一战的这个剧情，而且讲的是这个秦哲雷死后这个罗根噩梦不断啊，其实就有的他的情感的这个故事了啊。那么后来罗根是这个到了日本去了啊，在那儿发生的故事，而且说在那儿他遇到一个特别强劲对手，是个机器人嘛，是吧。但是这个呢就是被很多人认为说这跟 S 战警的系列啊是有冲突的好像在有些时间上是有些错位的啊，所以就是被很多人诟病啊。这个也是票房也是不错，但是没关系，冲突也没事儿啊，因为更冲突的在后边。2014年的逆转未来，这个我实话实说彻底给我看晕了。 它本身从故事上来讲，它就讲了不同时代的事儿，对不对？ 对。然后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遇到这个时间线索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不同时间线，不同的这个叫时间的这种就是维度啊，就是你叫平行空间嘛，是吧。这就越看越乱，越看越乱啊。到底怎么乱法没关系，咱们就来乱一次。就来听一听逆转未来2014年上映的这一部 X 战警。 教授， 巴比， 黑风暴。 嘿，小子。 教授，你来了。每次哨兵来袭，战机都会做记录，我送主将回到袭击发生前去警告我们，让闪烁去找新的藏身处，这样在他们找来之前我们就不在了。 因为我们就没在过。 什么叫你们就没在过？他让主教回到袭击发生的前几天去警告他们。他能让主教回到过去，只是让他的意识回到他过去的身体里。哦， 这也许行得通，查尔斯。 什么行得通？ 哨兵计划最早是由布里瓦·崔斯克博士提出的，他是70年代初期世界顶尖的武器设计专家，暗地里他却在变种人身上进行着实验，利用他们的能力完成他的研究。 真是不可思议。 有一个变种人发现了他的研究内容， 这家伙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人。 神秘女人。 我认识的他叫瑞文，我们从小相识，一起长大。他就像是我的妹妹，我想帮助他，没想到把他越推越远。他走遍世界追杀崔斯克。战争结束后，在1973年的巴黎会议上，他找到了崔斯克，杀死了他。那是他第一次杀人， 但不是最后一次。 崔斯克的死并没有导致他想要的结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政府对哨兵计划的需求。他们当场抓住了他， 折磨他，在他身上做实验。他们在他的 DNA 里发现了他具有变形能力的秘密，从此他们就掌握了制造能应对任何变种能力的武器的关键所在。只用了不到50年，那种屠杀了我们众多同胞的机器就诞生了。 好，掌声。我们是听到的啊，这一部 S 战警逆转未来。有兴趣的朋友啊，我这个鼓励你们啊，把这个时间线索再好好的梳理一下啊。这个电影确实是，反正对我来讲有欣赏障碍啊。我重看这个系列电影的时候到这儿呢，我仍然有点发晕啊。 所以我看有多复杂，我看有人这么解释，就是这个整个的 X 战警和金刚狼这么多作品啊，他把它分为两个大块，一个叫做未来逆转之前，一个叫做未来逆转之后。然后他从时代背景来画，来分开的。然后怎么划分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说那个只要是讲这个20世纪之初的20世纪60年代的，还有这20世纪70年代73年一部分的，包括80年代一部分的，一直到金刚狼第三部，那个金刚第三部应该是讲的未来2029年的，那个时候的这些部分都是在未来逆转后 啊， 然后其余的全是在未来逆转前 之前。 就这样啊，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 说就是反正就就那么着吧啊，就是知道了，告诉你就知道就行了。 就是因为它改变了时间嘛。 对啊，那也就是或者说我们就默认成它是并行存在的， 对对， 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倒数第二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天启了啊，这个就是没什么可乱的了啊。20世纪80年代，其实这个又是讲回去了嘛，对吧？这个天启就在埃及醒来了，然后他就想改变这个世界，想统治，这就是非常俗套的一个他要占领世界的故事啊。这里边还有这个万磁王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回到大家的阵营当中啊，这样一个故事啊，咱们也就不给大家听了。特别要回听的是《金刚狼三：殊死一战》， 这是你最爱的， 太好了啊！我那天还特意又看了一遍，现在付费平台有啊，黑白版的啊。 哦，对，他专门做了一版黑白版， 黑白影像版啊。那么这个是被认为是特别成功的这个金刚狼的收山之作啊。我们说这个狼叔啊，真是不容易啊，大家这么亲切的称这个修杰克曼为狼叔啊。这么多年虽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但是最强烈的符号就是金刚狼啊，罗根的这个系列。他也是一个悲情的英雄啊。 对， 其实大家后来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世，因为大家太熟悉了，没有去想。如果你看第一部这个 S 战警的时候，他解释过，他说那个就那小女孩啊，就问他你疼吗？他说每一次啊，他说我这个爪子伸出来当然会疼，因为他这个植入到身体里的这个钢筋呢，就是依赖的是它这个细胞不断修复。 对， 也就是说它的破坏跟修复是在同时进行的。然后当他这爪子伸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小女孩问他说那你疼吗，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就让人特别心酸，说 every time， 每次都疼， 没事没事。 所以那个时候就塑造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形象，一直持续到金刚狼三是更加的悲情，英雄迟暮啊，是吧？哎呀，自己这个父亲一般的 S 教授已经是老态龙钟了啊，还这个原来那么强烈的这个拯救世界的这样的愿望啊，帮助人类帮助变种人的这样的愿望，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啊。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有一点跟我们过去看到超级英雄的电影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啊毋庸置疑啊，过去的很多超级英雄电影里面描述超级英雄，他也有挣扎啊，有那个反复啊，有他自我的修复，有更多的他可能描写这个人内心的什么纠结。但是问题是，没有哪一部电影告诉你这个超级英雄他的末路是什么样的。 是的， 他迟暮的时候应该走向哪里？ 对。 那么这部电影是完完全全打破了所有人的想象， 所以特别的为之动容啊。那我们就再来听一听《金刚狼三：殊死一战》的片段。 该你了，我都折腾一晚上了。 好吧，你真可怜。 还有件事，他昨晚说他在和某个人神交。 没人和他神交。 别那么绝对，他还交代了很多细节，我还以为那个蓄水箱能够把它隔绝起来，可他发作起来根本不管用。 反正我闭嘴。 就在下面。你没听我说，他又开始不停地问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儿，他想钻进我的意识里， 所以才给他喂药。 生物是正在有眼睛一只大蜘蛛出现，坐在了他的旁边吓坏了。 麻烦你的小姐，朋友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你们做什么都不重要，怎么做也不重要，你们无法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他知道你们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并非完人。 请让一下，先生。我说了让开。 来自塔可中快餐店的新墨西哥鸡肉卷，加一份鸡肉，加一份牛排，还有浓郁芝士在火上慢烤的饼皮，新的明星产品，还不快来抢。 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那个老让我睡觉的家伙。 我们都要睡觉。 不啊，不啊！ 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查尔斯，别这样！ 我来这儿多久了？这是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打针可以缓解痉挛，按时吃药就不会发作了。你吹口仙气，上帝保佑吧。 去你的罗根！ 你想起我是谁了？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谁，只是有时候没认出来而已。 快吃药吧。 你把我丢给百货病的家伙，他根本不听我说话，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新的物种。 什么？ 新的物种，新的变种人，很年轻，有势力想屠杀他们，他们需要帮助。 势力，势力，可惜你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他们需要的不是我，而是你。好吧，他们还真是愚不可及呀、啊。他们在自由女神像那儿等着你。 自由女神像早就没了，查尔斯，已经很多年了，早就没有新的变种人了，明白吗？已经25年没有新的变种人出生了， 哪儿都没有。 你总是认为我们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是上帝犯下的错误。 让我失望了。当年我找到你，你还只是在笼子里打拳击的格斗手，这对杀手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归宿了。当时你靠嗑药为生，你就是个野兽，是我们接纳了你，给了你一个温馨的家， 可现在都没了。 罗根，罗根，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回答我，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儿关在水箱里被药物麻痹？ 这为了你好。 哦，不对，这不是为我好。 好啊，那我们这个系列回顾到这儿啊，基本上也就听得比较顺溜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观影的顺序。 哎， 未来还有这个传说当中的，现在没看见啊，S 战警、黑凤凰和新变种人 啊， 这个肯定是在计划当中吧。因为这个休·杰克曼不干了这个角色之后呢，那么未来的这个 S 战警的系列怎么去拍，这还是很多人就是表示担忧啊，也有期待啊。 嗯， 最后再说一下，在电影节上出现了死侍这部电影，它其实是作为金刚狼这个系列外传出来的。其实死侍跟金刚狼是在漫画当中也是相爱相杀、嗯、啊，两人之间经常发生争斗。金刚狼一的结尾当中出现过两个人的打斗，是比较经典的。嗯，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死侍只要他一出现，都会拿金刚狼来吐槽一下啊。 嗯， 哎，所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人物啊。 嗯， 所以说在金刚狼系列当中补上这样一部电影，哎，我觉得这个风格非常的死侍。 嗯，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电影，再加上死侍，它可能构成的这个系列更完整一些， 更完整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饕餮系列就回顾到这里啊。明天咱们继续十一长假的电影饕餮系列，一次听个够啊，这样的旅程。 好， 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老根， do. Charles, the world is not the same as it was. Mutants. They're gone now. I hurt myself today to see if I still feel. I focus on the pain.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Rishi. Beneath the stains. She's like you. Of time. Very much like you. The feelings disappear. She needs our help. You are. Someone come along. Someone has come along. I am still right here. And you could have it all. 北广购物在十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店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可立省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大家好，我是李佳。 哎，那其实呢，很多人都爱吃这个酱牛肉啊， 哎， 真的是香啊。 嗯， 但是呢，这个酱牛肉如果您在家里自己做的话，一个是这个酱牛肉本身不出数， 对。 另外，其实酱起来的话呢，也有一定难度，又费时间费精力，还得有技巧。 哎，而且酱牛肉真贵， 是， 对吧？你外面买挺贵的。 嗯，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这问题：第一，让您吃的过瘾，大饱口福， 哎， 让您大快朵颐一下；第二，我们让您吃的非常划算。还能吃到好的口味，大块酱牛肉一包3两啊，五香味的一包3两的酱好的牛肉，在今天您只需要花多少钱的一包呢？不到20块钱。您要知道，这一包里面3两的熟的酱牛肉，相当于用1斤鲜牛肉来做。这1斤鲜牛肉，您自己去买，您自己去买的话，得花多少钱？30-40块钱。今天不到20块钱，让您就把这个拿走。为什么？因为我们直接拿源头的东西给您呈现。 对， 所以您吃得过瘾。今天这一包平均是19.9块左右。 嗯， 但是我们给大家有多少包呢？周老师， 15包， 15包， 15包，而且每包呢，刚才您说了是150个3两。 对， 啊，你要盛最后3两。那起码得1斤牛肉才能 吃的， 因为牛肉本身不出数嘛。 对 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味道还给大家呢，10袋是5香的， 哎， 5香牛肉啊，这个传统的， 嗯， 大家都爱吃。另外呢，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香辣牛肉，给大家5大包， 辣味 一共是15包。那么市场价呢，要500块钱， 至少， 至少。但是今天呢，我们299，15大包合一包，也就是不到20块钱。 是的， 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划算。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你说谁不爱吃酱牛肉啊？ 对呀， 而且是5香味的、香辣味的，尤其是这个酱的好的这个酱牛肉啊，嗯，无论是老人吃点对身体哈，啊，有补益， 嗯， 这个小孩吃的话对于长身体有好处。 对， 那你说咱们比如上班族啊什么的，咱们也得补补体力啊。 是 啊， 平常吃点酱牛肉真好。 是的，咱们平时啊，说实话，自己爱吃这种牛肉，而且牛肉现在一种很健康的肉，大家提倡大家去多吃的时候， 嗯， 但是做起来麻烦，买的餐厅买的又贵，那牛肉菜从来都比猪肉菜、鸡肉菜那要贵2倍到3倍，对不对？ 嗯， 但是呢，怎么着呢？今天让您吃的实惠，吃的方便，这一包里面3两肉，直接开完之后，这3两肉您吃不了啊，一人肯定吃不了，大家伙子也吃不了， 嗯，挺大的一块， 对，很大的一块肉呢，您直接的之后，一家3口人一顿，晚上这个肉食，啊，这个量就可以了。早上起来，您面包里面。 面原来加的是火腿片，火腿片您看您那是什么肉，对吧？然后您直接切两片这种的牛肉放里边，味道也非常好，直接放里边一夹，而且呢这个牛肉人家炖的鲜香软烂可口，而不让你觉得发柴，味道完全卤进去了，怎么吃都行，加烧饼加面包，直接卤直接拌，拌凉菜或者直接加热热工之后拌面拌饭加饼加馒头，让你吃的特别过瘾，就是大块牛肉。 没错，这个经常买熟食的人都知道五洲这个品牌啊，他们主要是制作这个牛肉制品，所以他们这个产品呢，应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味道也非常好，信誉度也非常高，所以咱们买东西还是要认品牌啊， 得认牌子。 好了，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五洲这个品牌的酱牛肉的组合。那么既有五香牛肉啊十大包，那么香辣牛肉五大包，那一包呢是3两150克啊，一共是15大包，那么市场价呢要4-500块钱至少啊， 至少。 而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那么合一包的话呢不到20块钱，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您想想这个买酱牛肉的话外面多贵啊， 是 3两一大块不到20块钱，您真的是买不到、啊、 对， 而且味道这么好，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这档节目当中，要给各位分享到就是美拉图干红葡萄酒。很多朋友会说了，一说到红酒会想到法国，而今天这一款酒来自于法国，真正的核心产区，真正的 AOP 的至高级别。法国呢是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来命名你葡萄酒的级别。但是最重要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了，我选择好的红酒价格都很高，比如说随便一个波尔多的啊，随便一个比如说带点名装的啊，一级装的，你随便你去选一个，400-500跑不掉。而今天这款酒水，如果你去超市专柜去买，一瓶价格398。但是我今天呢就是价格做到很低，是因为广告置换， 是 我是希望美拉图在整个北京的市场打开这个市场的氛围，所以说我们就是广告置换不会挣钱，把所有的让利都让利给消费者，而最重要就是我不去进入到商超当中把租金给他们，然后再去付人工工资，再去付这个运营的成本，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是性价比极高。很多朋友会说了，一瓶398，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是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也不是一箱，是2箱12瓶带给各位，但是价格399。赵老师，这个价格你买波尔多的，你买法国的，现在太高了。但是还没有完，赵老师，我再送给各位2支1.5升瓶型，这个就是你放在你的酒柜当中，一定是非常出彩的。而且这个酒水你喝起来，庄主亲酿，2016年整的年份，真正来自于法国，所以你错过，赵老师，我相信。就20组的备货，错过可能北广购的朋友们就与这个美拉图红酒就失之交臂了。 是的，所以呢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环节，跟我们北广购物的直接合作、啊、 没错、 而且有广告推广的这样的性质在里面、因此大的这种优惠哈、和这种利益呢实际上是给了我们的这个 消费者 跟我们的消费者啊。所以呢今天这个酒首先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它是 AOP 级别的，也是来自于呢法国波尔多地区的，而且它是混酿型的， 没错， 所谓混酿型的它的口感呢咱们中国人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这款酒呢它是这个美洛呀赤霞珠啊共同来混酿的、所以呢真的我尝了以后喝起来啊它酒香非常的浓郁，酒体十分的浑厚哈，而且它颜色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宝石红色，特别璀璨，口感真的是很醇厚哈，喝了以后呢真是口感留香的感觉， 没错、 甚至有一点果香的那种味道。 对了、所以说赵老师请求大家朋友们说，哎呀我多组订购，下半年拥有高峰了、因为下半年你再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酒水价格都很高， 是， 而它要是一种碱性酒水，你说男人喝、女 人 喝、中老年朋友们来 喝， 所以说你去喝真正的碱性的酒水，最重要是价格399， 是 14瓶酒带给各位2支1.5升超大瓶型，你错过赵老师20组的备货，错过没有了， 没错，订上就是赚到哈，所以赶快来拨打。